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0%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哥哥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纪清远，我的先祖纪晓岚，他有一个胆胄名，胆胄就是我们说的鸡毛掸子，胆土用的。他在这个鸡毛掸子的杆上刻了几个字，他是这样写的：胄有突实，臣无近期，然一日在手，当一日服之。意思是鸡毛掸子有使秃的时候，但是尘土永远没有近期，只要掸子一日在手，我就要每天服土。也就是说，他说的是掸子，实际说的是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人，缺点是有的，老的缺点改正之后呢，新的缺点可能还要出来，但是呢，他认为自己的缺点呢要时时修正，时时改正，也就拿这个胆子做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的非常生动，我觉得这段的铭文呢对后人呢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2018，我们继续一起读好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二环小街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18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昨天，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科院考古论坛隆重举行。在2017年，中国的考古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新的亮点？看似神秘的考古背后有着什么样鲜为人知的故事？5000年前的中国人究竟在吃什么？秦朝的皇家浴池究竟长什么样呢？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要开启的是考古学文化的大门，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打开文化之门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的社长，也是本次论坛的主持人洪石老师，欢迎洪石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的队长，岳阳考古领队刘瑞研究员，欢迎刘瑞老师。 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今天大家是带着很多问题和二位一起打开考古学文化的大门。那节目的上下时段照例还是有互动的问题，第一道题啊是刘瑞老师给出的啊，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商鞅变法的所在地在哪儿呢？有三个选项， A 咸阳， B 岳阳， C阿房宫。岳阳的岳是木字旁加一个音乐的乐，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木偶剧院的门票2张，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介绍一下昨天论坛吧，首先听听大家对他的期待啊，因为昨天我去了中科院，也现场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气氛。我们先回到那个论坛的现场看一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一会儿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将在这里举行，论坛将揭晓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和入选项目，并且邀请6个入选项目的负责人就相关的考古新发现做学术报告。究竟2017年的考古有哪些亮点，有哪些新的发现，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一会儿我们将和专家一起回溯2017年中国考古的新发现和这背后的细节与故事。 下面呢，请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林文灿所长，宣布今天今年考古论坛的六项考古新发现还有入围项目，请大家欢迎。 我宣布入围项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市时代遗址，福建闽西县南山遗址，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河北邢塘县南桥镇顾郡东沟遗址，吉林安图县黄瓦城金代遗址。 在论坛的间隙，我也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兴灿先生。 大家好，我是陈兴灿，恭祝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开播。在大家眼中，考古是神秘的，考古让我们读懂有色有形的历史，让我们体会穿越时空的乐趣，让我们一起打开考古学文化之门。 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注定是一次穿越之旅啊，刚才也听到了陈所长在介绍去年的6大考古发现，咱们从哪儿开始穿呢？穿到哪儿呢？咱们先往回穿到4.5万年前，咱要说说和我们今天衣食住行相关的考古发现。 4.5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那个时候人住在哪儿呢？其实昨天我们宣布的第一项考古发现就是关于这个通天洞的。那个时候人们居住环境怎么样？通天洞在哪儿？ 通天洞在新疆，它是一个洞穴遗址，距今大约4.5万年。然后呢，我们昨天还有一项啊，就是南山遗址在福建，它的那个遗址也是洞穴遗址，就说明啊，人们从4.5万年前到5000年，对于洞穴的利用，人们居住的时候考虑到利用天然的洞穴啊。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同时呢，南山遗址啊，它也有山顶，利用了山顶的居住和还有蓄水池。就是说南山遗址是兼容了这两个方式，是洞穴还有山顶。 就最早我们肯定不是住在楼里，住在房子里， 是的，是的， 我们住在天然的洞穴里，觉得这个空间是可以利用的，遮风挡雨， 对， 然后还在山顶上， 对，假如说是比较炎热啊，可能是会考虑到气候的因素吧。 而且有了蓄水池，就有了水源， 对，水源， 有了生活的基本条件， 对对对， 这是我们最早说新疆的这个通天洞啊，人们是住在洞穴里头的， 是是是， 那其实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号这个小编也特别有心啊，他抓了一个点说5000年前人们在吃什么啊，这个5000年前人们在吃什么呢？我们今天物质这么发达，想吃什么吃什么。5000多年前我们说福建地区的人他们吃什么，这是一项考古发现，是吧？ 啊，对的对的，我们这次入选论坛的六项发现之一啊，福建南山遗址，它浮现出了很多的植物遗存，其中呢就是水稻占了很大一部分。水稻呢这个发现啊，被确证是武夷山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就是水稻嘛哈的大米。然后还发现了粟和黍这种两种小米。这种两种小米也是整个华南地区最早的这个小米的遗存。对于探索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就人们的食谱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人是就是主食啊，有水稻啊，还有小米。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是推送了当时碳化的那个树的那个粒， 对对对，碳化的，对，我们进行了鉴定啊，确认它是水稻，还有粟和黍。 对，那传统的说五谷稻黍稷麦菽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那其实粟和我们说的稷都是属于黄米类的。 粟是小米， 粟是小米， 黍是黄米， 黍是黄米， 对对对， 这是说到了，其实5000年前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吃到这种提供碳水化合物的这种麦子，都是后来的，什么玉米那就是更明朝传来的哈， 外来的。 其实刚才说到了祝啊，我们说这个在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文化就焦家地区，他那个房子的住也特别有特点，是吧？ 啊，是的是的，他那边就是房子分了半地雪式的还有地面式的这两种，然后他地面式建筑啊还有单间双间还有连排的房子，它这个结构是不同的，它的功能也不同的，有的是用于居住，有的用于手工业作坊，还有其他的。 对，就是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翻译一下，半地雪的、地面的、 对， 单间的、 双间的， 双间的就相当于现在就标间嘛，两张床， 对对对， 还有连排的， 或者是内外室的，对，还有连排的，对，一排的建筑，它是不同结构的，然后又因为它有不同的功能， 说了吃，说了住啊，其实行也有体现，离咱们比较近的河北， 对， 河北发现了和行什么相关的文物发现？ 主要是那个车马。车马，对，他有发现了那个殉葬的车马坑，出土了有的一车三马、一车四马，对这些，而且他的那个车呢，就是装饰很豪华，车舆呢，就车厢啊是漆绘的啊，然后他的那个整个车的有很多铜构件，马上面呢它的装饰也是非常豪华的，有些用皮条穿的海贝就是那个辔头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装饰，有的是贴金的，有的是青铜的，都是非常豪华的。我们考古工作呢做的也是非常细致的，这些呢都从现场清理出来了，说明当时因为这个是北方 考古专家们认为的是北方戎狄的一个贵族的墓地啊、 哦 这个车马呢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啊出行的 工具，有点游牧民族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戎狄应该是北方民族的 他一定是在平原 啊、对对对， 可以策马奔腾的那种、 或许是跟中山国有关的，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他这个车马是非常豪华的是他们的贵族用的交通出行的工具。 对，当时那就算豪车了、 对对对，宝马 宝马因为我们看到图片了，真的就是因为有马躺在那儿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马头上那个装饰哈，那个、 很漂亮。 对对对， 今天看都非常非常的 震撼， 精美啊。 嗯， 这我们说的是东周时期2000多年前、人们的行哈。 嗯， 那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的队长。这次我们带来的这个溧阳考古的这个成果，岳阳考古的成果，其实是入围了啊。您在考古发现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您的这个考古成果。 我们岳阳城的考古呢是从2013年开始的，在这儿做了已经5年了。岳阳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从那个秦献公秦孝公时候呢，作为秦都就从那雍城迁过来，后来的话呢在秦末汉初的时候，项羽呢分封诸王，塞王呢就封在岳阳。我们今天说陕西的是三秦，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岳阳。到了后来呢刘邦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汉中打到关中的时候呢，是以岳阳作为根据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然后决定呢定都长安的时候呢，他就呢同样以岳阳为根据地做了很短时间的都城。当那个汉长安城里头的宫殿修好之后，文献记载他袭都长安，就是从岳阳呢迁都到了长安。 这岳阳距长安有多少公里啊？ 直线距离就是50多公里。 不远哈。 很近。 很近啊。 对。 听说您在考古的时候还发现了秦代豪华的浴池。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啊！就怎么确定这个是过去皇上洗澡的地儿呢？ 就像我们今天的到了家里头的有两个地方其实很好认的，就是要有贴的瓷砖，要有地漏。 对， 那么我们家里 防水 对 透水的地儿， 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可以确定它不是厕所就是厨房。 对， 而我们判断它是这个浴室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大的地漏，就排水的地漏。 地漏那个2000多年前地漏长什么样啊？什么质地的？ 都是陶制的，就是用陶土扫好，就我们砖一样的陶制。然后呢直径有个1米左右。 这么大的地漏。 对，很大的地漏。我们现在的地漏太小了，那是小巫见大巫的。那现在很大。 龙嘛，皇上洗澡啊，地漏大是吗？ 对。另外呢这个房子呢也贴了壁砖。也就是说呢它都做了一定的防水处理。 就能看出这种壁砖质地是比较紧密的，它的防水性好一些。 对，会好一些。 这是谁？秦朝哪个皇帝洗澡的地儿啊？ 现在来说呢，比较倾向于是秦献公和孝公时期。他为都的时候，因为再往后呢，塞王司马歇呢在这时间很短，到了汉初的时候时间也很短，所以我们从出土建筑材料这些上的判断呢，他应该是秦王，应该是秦献公和孝公时期的， 就相当于秦始皇的爷爷辈儿的。 比爷爷还早，可能还更早一些， 太爷爷之类的。 对， 就在这儿洗澡的哈。 对， 我记得您说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哈，就是这朋友研究故宫的，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啊厨房，我们知道故宫是就是号称两个没有烟囱，没有厕所啊。他说故宫有浴池吗？ 这个岳阳的这个浴室我们发现了之后呢，我很想知道一下我们现在保存最好的皇宫，就像明清故宫里头有没有，我专门找了个师兄去问，他很肯定的说没有， 没发现皇帝洗澡。 只有一个说是香妃的那个浴室呢是有可能是香妃的，所以来说也是比较晚的时间，但是其他就没有了。 对，皇上洗澡可能用一个大澡盆之类的。 对。 那这次我们这个项目入围了啊，就是您如果推荐您这个考古项目的时候会如何推荐它？对于这个历史挖掘过程中它有哪些进展，有新的点在哪儿？ 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确定了 秦都岳阳的准确位置。 嗯， 因为岳阳考古呢做了几次，在60年代初的时候做了一次，后来8081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次，我们这是第三次考古。 嗯， 之前的两次呢，因为第一次呢时间很短，只做了15天，后来就再停下来了。到8081年的时候做了2年，不过呢当时地下水位很高， 嗯， 然后呢地面以下呢1米到1米5呢就都是水了。 哦， 对于我们考古来说，传统的钻探是用洛阳铲探的。 哦， 那么1米5都是水的话呢，底下呢就提不上泥来，提不上土， 嗯， 所以底下的遗迹就没办法做。 哦， 所以就被迫了停了下来。这次很重要，到了01年的时候呢被评为国宝单位岳阳城遗址。 嗯， 不过呢考古工作呢还是没有开展。 嗯， 我们到了13年的时候呢，就为了把这个国宝单位岳阳城遗址有一个准确的范围，然后我们这儿大面积的勘探。 嗯， 然后呢在原来发现的8081年发现城址的位置呢，它的西北5公里的地方，我们发现了编为3号城址的这个古城。 嗯， 然后在这儿呢做了大量的勘探和发掘。 嗯， 通过这些发掘的话呢，我们可以确定它的时代呢是战国中期到西汉早期，跟文献里头记载的秦献公和到秦孝公时期的以及到汉初的这个时间段完全吻合。 嗯， 这样的同时呢我们在一系列的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非常高等级的建筑，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浴室， 嗯， 以及呢巨型的铜瓦、空心砖踏布、地下室的这个半地下室的建筑设施， 嗯， 这些来说，原来呢有这些设施的只有皇宫里头有。 哦， 只有王宫才有。 你说半空心的踏布是什么？ 就是空心砖踏布。 嗯， 然后呢 踏布是 就是我们上的台阶。 哦， 当时呢在那个台阶，倒是我们有条路到台阶上的时候呢， 嗯， 一般是土的台阶多一些，但是很高级的建筑里头啊它就不砌了。 哦， 它就直接用两块烧好的定制的空心砖 放在那儿， 1米4左右长，然后呢摆2块或者3块一起踩在空心砖上来。 嗯， 这表示很高档的。 就是种种的信息证明，只有皇家皇宫 对 才有这样的级别。 对， 哦， 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些呢一系列的证据，我们就确定三号层层址应该就是秦都岳阳的所在。 哦， 这样的话呢它的位置找到了。 嗯，我们刚才在介绍刘瑞老师的时候说他是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的队长啊。这个阿房宫我还叫了半天，怕自己读错了，结果上楼的时候这个刘瑞老师给我讲了半天这个阿房宫的来历，就是它为什么叫阿房，它其实怎么读，在当地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嗯，说起来这两个字呢其实很有意思的。 嗯， 就在司马迁做的史记里头就说呢，为什么叫阿房宫，它是做工于阿房，就是他这个地方呢在阿房这个地方呢修了一座宫殿。 嗯， 所以叫阿房宫。而呢也司马迁也告诉我们，阿房宫未成， 嗯， 成欲更则另名名之，就是阿房宫没有修成，如果修成的话呢会专门给他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这阿房宫是暂时，比如说在建国门修一个宫啊， 对， 就叫建国宫。 对， 结果就是修一半还没成。 对 啊，他没有完全说在历史上就真正出现过一个华丽的宫殿。没有。 嗯，因为像另名名字就是好名字，就是我们给小孩起名字很好听的名字一样。 嗯， 那么小名字的话可能是毛毛狗狗了，这些就很，哦，不是正规的名字。 嗯， 我们从汉代的皇宫叫未央宫，叫长乐宫、长乐未央，都是很好的名字。还有建章宫、贵宫等等，明光宫，这些都叫令名。 嗯， 像阿房宫这个来说呢实际上就是个临祀的名字。 哦， 修在阿房这地方修了宫殿就叫阿房宫。 嗯，当地人怎么读这两个字呢？ 这两个字的读法来说呢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 嗯，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的课本里头肯定会跟我们说它叫阿房宫。 嗯， 所以读阿房宫是没错的。但是当地老百姓呢读阿房宫。 阿房宫。 对。 哦。 不过根据考证，就我的考证来说呢，它可能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佛教传入之后，我们很多留下来，我们说阿弥陀佛。 嗯， 那么那阿呢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阿字，就是阿。 哦， 大家实际上这是阿的音。 嗯， 而那个我们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西安的好多地名的话呢，写这个阿字的这个字呢它读的都是阿的音。 哦， 就等于是如果算古音的话它这个读阿。哦，另外呢第二个字呢阿房宫，旁的话呢我们说写的是方，然后读旁。 嗯， 然后呢古无清纯音这个字是不能读的，只能读邦。 哦， 就是阿房宫。 沃邦呢两个字呢实际上是陕西方言里头到现在还一直在使用的。 那他们这俩字表示什么呢？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大家两个人问说建国门在哪儿呢，那个说就在那个地方， 沃邦、 啊、对，就是沃邦，所以叫沃邦哥。 哦，就是那个地方的意思。 对， 就是很随意啊，那个地方在修宫殿，就叫他沃邦宫吧。 对对对， 啊，是这样啊、嗯、这个长知识了。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有一道互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商鞅变法所在地是什么、嗯、A 咸阳， B 岳阳， C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可以说窝邦宫啊，啊，是哪儿呢？我们听众有答咸阳的，哎，也有答岳阳的。你看修玉就说岳阳的商鞅变法、 嗯， 当然也有答这个阿房宫的。那我们现在请刘瑞老师揭晓一下答案在哪儿啊？ 是在岳阳。 哦，是在岳阳啊。 因为岳阳是一个改革的城市。 嗯。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可能早期的改革呢，就是这个商鞅变法。 嗯。 当时呢的背景呢，就是之前是秦人的首都是在雍城，今天陕西宝鸡的凤翔县。 嗯。 县城南边的雍城，但是这地方秦人在做了300多年。到了后来的时候呢，秦人曾经呢，一开始时候秦人很弱，是给周王养马的，后来呢周王东迁之后呢，把原来的地方呢就是让给了秦人，就你可以在这儿做诸侯了，但是秦人很弱小、 嗯、 到了春秋五霸的时候呢，到了秦穆公，然后强盛起来，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春秋五霸很强大，不过呢穆公强大呢时间很短，他呢很快呢他就去世了，然后秦人呢各种原因内斗了各种原因呢就一步步衰落下去，到了秦献公的时候呢，他呢就想改变这种情况。 嗯， 那么呢他继位的时候呢是在雍城。 嗯， 他第一次改革呢他就只从事，因为之前呢是陪葬的，就是人死了之后把杀人就陪葬、嗯、他只从事。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迁都到了这个岳阳。 嗯， 然后呢他的孝公呢，然后呢他儿子孝公呢就任用商鞅，然后变法，所以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 哦、 就在这个岳阳。 刚才刘瑞老师也说了，就改革通常来说是从周边的城市开始的，慢慢的往中心来哈。哎呀，我觉得两位老师真的特别有学问啊，如数家珍啊。关于考古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考古学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ko，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与代表奉化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324-7084。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18年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启的是考古学文化的大门，再一次介绍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的社长，也是2017。中国考古新发现中科院考古学论坛的主持人洪石老师，欢迎洪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的队长，岳阳考古领队刘瑞研究员，欢迎刘老师。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是要有一道互动的题目啊。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青铜器，有的时候会专门批一个展馆啊。这个青铜器我们现在看是青色的啊，我们的问题是青铜器刚出土的时候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A 金色， B 银色， C 彩色。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各两张，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昨天呢也是特别荣幸啊，参加了这个论坛，也采访了这个论坛，采访了好多我身边的考古人员。我第一次置身于这个群体，因为我们不是专业跑考古口的这个记者啊，我旁边坐的都是新华社，人家专门跑这口，我不是哈。然后我就因为也参加别的论坛，我的感觉是啊，就其他论坛的这个学者呀专家呀，他们通常就西服革履，但是我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考古人员这些专家学者的时候，他们更多的身上有一种旷达洒脱，甚至有一点风尘仆仆。后来我知道，有些人真的 比如说刘瑞老师刚从西安回来，就从考古现场回来，然后有的是从新疆回来，有的从西藏回来啊，穿着真的都是户外范儿。但是他们说起话来，他们的发言，他们被采访的时候那种谈吐，让我能感受到一种情怀。我找了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一个是60后，一个是80后，我觉得代表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不同时代的考古人员，他们在向我解释什么是考古，他们眼中的过去和现在是什么。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敏。在大家眼中考古是神秘的，在我的眼中考古就像侦探一样，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发现的都是过去消失了的残破的片段的不会说话的物证。我们考古学家的工作就像类似侦探一样，把这些物证把它串联起来，串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指向一个结论，最终达到我们研究的结果。 那您在考古过程中有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乐趣吗？ 当然，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过去逝去了的人们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实际上都是他们生活的片段。那么我们在发掘和揭露的过程、清理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是在跟古人在进行对话。随着我们的研究发现的深入，我们能够感觉到，甚至像过电影一样看到他们的生活的具体的细节，一些场景，有些是惊心动魄的，有的时候也催人泪下。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辉颖。今天的人有衣食住行，古代的人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现在的所用的器物之类有一些不太一样，方式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有汽车，但是以前呢，可能我们是马车或者步行或者坐船。今天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如果说学者能够把普及工作或者说是像大众的这个宣介工作做好的话，其实大众可以发现一个真实的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这也实际上也就是展现真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在内在的联系上有什么一致性的地方，就是这样。 你觉得人为什么就是想了解古代是什么样的？ 这是人天然的一种，就像刚出生以后，小孩子肯定要去了解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妈妈是什么样。人作为人而言，他首先会想去知道自己的家是一个什么情况，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是什么情况。放大了说之后，就是他所在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往大讲，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他会想知道人在古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好奇心，也是一个对这个未知世界探究的一种天然的内在逻辑在里头的。 这是刚才二位的两个同行啊，他们在说自己的职业，他们在说考古。二位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吗？觉得认同吗？ 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记得复旦大学高蒙和教授写过一本书叫《考古好玩》。我也是感觉考古好玩，就是给人以乐趣，总有一些新的发现，让你非常兴奋啊。这考古好玩。再就是呢，有的社会上说考古是挖宝，其实呢说它是挖宝也没有错，就是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考古既是挖宝也不是挖宝，我们并不是为了挖宝而挖宝，但是我们的发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都非常珍贵啊。考古也可以说，考古也就是为了也是挖宝，对。 刚才何努老师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在穿这些碎片，它是历史的碎片，有的时候惊心动魄，有的时候让我潸然泪下啊，就是似乎通过这个渠道，我们回到了几千年前，我们目睹了那个时候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经历了什么啊。刚才刘瑞老师听得也特别认真，您也是风尘仆仆，不是为了我们的节目，您今儿就坐飞机回西安了是吧？啊，特别感谢。我刚才和刘瑞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说，他说这次这个岳阳考古啊，就是重新发现，跟我讲这个过程，我说那您一年有多长时间在这个田野里嘛，他说哦，差不多都在，啊，我真的感受到，就是考古工作者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才听了一个是80后，一个是60后，您的同行在说，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非常赞同两位我们同事的对考古学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我们在和古人对话，每天都有很多新奇的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会发现出来，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我们不知道的，然后呢原来不确定的，原来模糊的东西呢越来越清晰的展示出来。就像我们岳阳原来的位置，通过多次考古以后我们确立下来，那么其他的一个一个的考古呢，其实就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古人，了解古人呢也是为了我们今天，为了以后，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对话的这个时代。 其实我接触到啊，昨天论坛上好多老师，好多专家，好多学者，有年长的，有白发苍苍的，也有少壮派啊，就包括坐在我旁边那个新华社的记者，他就在那儿一直的记，我说我看得出你非常喜欢，他说我的确非常喜欢，就包括整个昨天参会的人员，那个论坛上的人啊，然后我听说有一个细节，就是在西藏考古的您的一位同行在那吃了3个月的面条还是煮不熟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种情怀，一种真正的喜欢在内心支撑的话，恐怕做不到啊。然后刚才和两位老师聊天的时候也特别逗啊，因为红石老师外在是一个非常秀气的一位女士，端庄秀雅，但是也考古。我说您当时就怎么学了这个专业呢？给大家讲讲，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就是等于是考大学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是没有报考古的，因为当时哈都有出国热、出国潮嘛，所以我当时报的是那个外文系。但是呢就是阴差阳错被考古系选中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中了我什么。所以呢我就是读了4年本科。 那时候分儿特高是吧？ 分儿不低。然后读了4年本科之后，就是对了这个考古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是特别喜欢。我们有一些田野考古的实习哈，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然后一同考古发掘，然后一同研讨，那种氛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呢，在后来我就又考了考古学的硕士，硕士完了之后又考了考古学的博士，博士毕业以后又留在了社科院考古所。 对，也许第一次选择是被动的， 对， 命运让你说，哎，你就干这个。 是的，是的。 但后两次都是您主动选择的， 对对对， 觉得这个东西我喜欢。 对对对， 您主要专攻的方向是秦汉时期。 对，我战国秦汉考古，具体的方向呢，现在主要是做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 对。一会儿让这个红石老师给大家讲讲他考古过程中有意思的桥段细节，遇到的小困难啊。那刘瑞老师呢，您现在在西安啊，等于说在西安都安家落户了是吧？一开始也是特喜欢这些吗？ 我的那个高考志愿呢，可能第一志愿不是考古，跟红石一样，但是我在我们的第三志愿叫平行的参考志愿里头，有3个我报的是考古。我现在呢记不得了，应该西北大学一个，山东大学一个，好像应该个吉林大学一个，当时好像山西招生。最后呢写的是服从分配嘛，服从调剂，然后就调剂到了西北大学。那年西北大学只招一个，正好我就去了。然后呢我就上了考古，但是上了之后呢觉得考古很好，然后呢也适合自己的性格，然后一直做了下来。我一直实际上做秦汉考古的，不过后来机缘巧合呢，我不像红石一样的一路考古硕士博士下来，我中间的硕士呢是上的历史文献，做秦汉文献的，到了博士呢是在复旦大学跟着周增鹤先生呢读中国古代史的，这样呢从考古到文献做古代史的这个一个系列的变化。但是呢我从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呢就到了社科院考古所，一直呢在田野队里头，然后做的考古工作。 您刚才说考古很好，也适合我的性格。考古好在哪儿？您什么性格？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像刚才说的跟古人对话的，就是我们不停的有很多东西，不停的薪资可以出来，有很多可以了解的。而我呢是不大喜欢出去那跑来跑去，我从小呢是比较安静的，比较安静的话呢，那我喜欢看书，喜欢呢静静的思考一些问题。 那么呢，做考古呢，就是说你有大量的时间，你去跟古人对话，你可以坐下来对话，也需要出去在野外的考古。那实际上每一个来说呢，我们都是一个鲸与骨的这种交流，所以我喜欢这个感觉。 鲸与骨的交流，更多的是不是人和人人际之间的交流啊？不是这种红尘中的交流，其实是你和历史和物的一种交流更多。 也跟古人的交流也有。 对，和古人穿越时空的交流。有这样一种说法，他说考古学被说成是这个时代高尚的奢侈品。二位怎么理解这句话？高尚的奢侈品啊。就是说考古学能给今人提供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田野那么困难的去挖一个城池，弄一个探方，然后去知道我们原来什么样啊？ 我们考古学可能做的工作主要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史前工作主要是重建历史，我们其实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像我们这个工作呢，可能是说不是生产啊，说我能看到实物的，其实我们还是在文化层面上的，所以感觉上是比较高大上一些， 还是对自己的职业特别喜欢。 对，不是说是我那个我们能生产出来那种是有形的东西哈， 对， 但是我们生产的是文化层面上的产品， 无形的可能， 对对对，精神上的， 对， 精神上的。 那二位在这个考古就是发掘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就是过不去的坎儿啊，或者说这事儿我老是弄不明白，有过这样的过程吗？ 我觉得哈，我比较难忘的一件事儿吧，这么讲也比较有趣哈，就是等于是我大学实习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到那个，因为头一次田野考古实习嘛，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老师让我们自己做记录。最可怕的是发掘出来的那些小件哈，不管是陶器也好，陶片也好，要自己绘图。这个太考验我们了，要在米格纸上绘图。我们那个晚上就白天发掘，晚上就拿着那些东西就绘 啊。 对呀，就是对，基本上要是按比例缩的话，四分之一比例陶器应该是这样绘图的。有的时候太小的我们就绘个圆大的。这个太考验我们的绘画基本功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技能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哈，也是在田野中培养出来的。这个当时是很有难度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一点点学起来的。 正在从实践里获得这种记忆哈。那刘越老师呢？ 就是其实每一个考古工作呢，都经历了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到发现的过程。比方说我这两年在做阿房宫的考古的时候，就有一个很让我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我们原来都认为阿房宫是修在一个高地上，在很高的地方，在修宫殿这样的居高临下可以俯览群臣的很高的地势。但是在15年的时候，我们在它前边的钻探的时候，发现有一条河钻到台子底下去了。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摆到了我们面前。为什么原来认为高地地方有河呢？因为如果有河的话，那么两边它应该有低地，那就原来的认识完全推翻了。所以到16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在阿房宫上边呢做了大跨度的那个勘探，勘探下去以后发现它底下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子，可以叫湖泊。南北有个400多米，东西呢现在已经有700多米了，这个范围很大。这样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就考虑秦始皇为什么这样修，他的修的根据是什么。最后呢，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推断之后，我觉得秦始皇选择在这个地方建宫殿是经过了非常深思熟虑的，他是正好是属于整个关中平原的核心，最中心的几何中心。而如果我们更放大的看，它应该是整个秦帝国的黄金三分之一的点，因为秦人是上六的，就是以六为好，像我们现在说八特别喜欢，那么秦人喜欢六的，如果六分的话呢，它正好是三分之一的位置，所以这也是很能体现了那个秦人很高的一个思想的例子。 真的是在一直的探索 发现、收获，然后内化再外化，是一个这样不断获得的过程啊。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这青铜器它造出来的时候，古人一看见那个青铜器是什么色儿的？因为昨天碰到好多专家啊，其中有一位专家就是专门研究青铜器冶炼的，我们来揭晓答案，到底是金色、银色还是彩色的呢？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刘玉。其实我研究的是青铜器的技术，也就是说是青铜器是怎么做出来的，它的原料怎么获取，然后它用什么方法来铸造，然后或者是用锻造，用什么成型技术，制作完了之后表面或者还有什么加工。我主要研究这个一个金属工艺的研究。 那可以给大家出道题，比如说青铜器出土的时候，或者它历史上它本来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对，可以出这样的一道题、你觉得呢？ 你觉得它应该是流光溢彩的吗？ 它是金黄的，它这看起来是完全就是所谓的极金嘛，我们叫它极金、就是它看起来是和黄金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金黄的而不是绿的。绿色是表面上它锈蚀以后被氧化以后，氧化成那个碱式碳酸铜，就我们叫孔雀石的、就会呈现一些绿色，因此这个是跟年代有关系，时间长了才会锈蚀成这样子。 它原来都应该是金黄色的。 对，原来是金黄色的、而且跟它的那个合金的比例也有关系，如果锡高的话、因为青铜是铜锡合金、锡的含量要高的话，它的亮度会更高更漂亮。 就更亮是吧？ 对对对，它铜锡合金它会更亮，加了铅的话会使它变灰暗一些。 那青铜器一开始也是从礼器走向了，最后老百姓用它了吗？ 用啊，汉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平民化了， 就是家里、老百姓家里就用了。 对对对，因为在三代的时候它是有比较强的礼制的特征、就是主要是它代表一些制度，一般来说还是相对的贵族用的多一些、然后贵族中间也有一定的规矩，比如什么样的组合，然后什么样的数量都是有规定的、但是到汉代的时候，像铜镜这种生活中都会用的这种生活用具，跟生活有关的会用到非常多。 这是专家给我们揭晓了答案啊，就是金色的，应该是非常金灿灿的那种颜色。我们很多听众都答对了啊，大家答题的时候把电话也顺手发上来啊，有可能获取我们提供的木偶剧院的奖品门票两张啊。其实通过采访那个论坛，通过和二位专家聊天，我们真的觉得考古确实给大家还原了一个有声有色有形有味的这样一个历史。也许我们不断地去回望历史，才能更好地思考当下，眺望未来。考古希望有一天它不仅仅在田野啊，考古学家风尘仆仆的，不仅仅在书房您在那儿研究，它还能走进我们大众的视野，让这个原本就非常接地气接天力的学问焕发生机，让我们一起能体会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乐趣，感受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给我们的那种温暖和归属感。节目的最后，二位用一句话推荐一下考古学。 我的理解是考古就是透物见人。 透物见人。 穿越过去了解未来。 穿越过去了解未来。特别感谢二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刘瑞老师再回北京的时候能够常来，希望洪石老师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常来，给我们讲讲历史，给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子。也恭喜今天的两位嘉宾，今天的两位听众，今生偏又遇见他，还有冰心 DBX 今天获得了我们的奖品，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九二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来自宝发海参的闫飞，闫总，闫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宝发海参的闫飞。 过年了。哎，给大家来送礼来了啊！过年了，宝发海参带来了真正的满满的诚意给大家。 是的，因为特意考虑到大家一年对宝发海参的支持，而且又考虑到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大家可能走亲访友会有一些需求，所以今天我特意来到了北广购物的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分享一次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有享受到过的福利。 是的， 就为新春而来的。宝发海参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50头的，每一头30克左右的 新春大礼包， 新春大礼包，门店当中这50头的大礼包的价格就得3000多。 是的， 但是今天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能享受到的是特别的1280元的价格， 1280块钱50头，30克的无水的原种辽四参。 是的，今天除了给大家这个大礼包之外，额外还要再给大家送上30头的新春的祝福的海参， 30头新春， 哎，跟主商品一模一样，都是30克左右一头的大个的辽四参。 嗯， 这又是2000多块，而且今天我本人亲自到了直播间当中，再给大家送上一份新春的祝福。 是 在50头、30头的基础上，再送给大家20头宝发的大个头的海参，也就是说加起来是整整的100头的宝发原种辽四参。 我一定要说明一下啊，今年咱们说咱们算阳历年的话，2018年了，对不对啊？2018年开始，宝发海参在我们这可以保证给大家长期供应的是1280块钱30克的好海参，对吧？30克一头的好海参，是50的超级大礼包，再加上30头的额外赠品， 没错， 已经非常实惠了。 是的， 但是在新春之际啊，岁末年初之际，严总亲自到我们直播间中来带来额外的惊喜，是就在此时此刻， 是 加送20头 十全十美的大礼包， 十全十美，100头1280，平均12.8块钱，您就吃到一根。 是的， 好海参，原种辽四参， 原种辽四参， 30克左右的克重， 每一头都保证是30克左右的原种辽四参的净重。 是的，给大家送提货券到家里，您想给谁给谁，给父母啊，给亲朋好友都可以，打个电话给大家免费送货上府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提货券到您手，爱给谁给谁，谁想吃随时打电话。这提货券呢，可不是1280的价格，按照市场价，这100头是多少钱？ 7350元。我们每一张的提货券上印的都是市场的建议零售价，所以如果说您身边的朋友拿到这张提货券的话，他得到的是一个7350元的面子。 是的，送给谁都是一份重礼厚， 没错， 真是一份大礼了啊。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要倒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十全十美100头，但是您一天一头吃没问题，可是人啊，一天十五克的海参的营养就够了。 是的， 所以呢，30头呢，您可以拿一半。一家老两口分享也行，小两口分享也行，爷爷一根， 就俩人 一根也行， 吃一根 也可以的，或者您拿一半之后，今天半根，明天半根 也行。 您这么算起来，那可就是200天，对吧？ 没错 啊，200天， 大半年，半年多， 真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选那15克的那个小？那营养积累的肯定没有30克一头这个时间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选的是30克一根的大海参， 大海参。跟大家做到郑重承诺，能够在北广购物跟大家一直分享一年多的宝发海参，每一根都是正儿八经的原种的辽四参。 辽四参这么一根外面卖的老贵了，今天多少钱？50根的大礼包，1280， 没错， 再加上送30根， 是的， 每根都是30克， 这就80头了。 对，然后呢，在新春之际额外再送20根，加起来一共10全10美，加起来 100头。 100头市场多少钱了？ 7000多嘛。我们每一张券上印的都是门店指导价，是7350元。 您今天1280块钱直接带走， 是的， 直接带走啊！